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2章。11年12月1日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唱哀歌追到埃及王法郎，向他说，你曾自比作列国的雄狮，其实你却似海中的鳄鱼，冲入你的河中，用爪搅浑了水，弄污了河流。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要借列国的联军向你张开我的罗网，用我的网把你拖上来。我要把你丢在地上，抛在田野间，使天上的各种飞鸟落在你身上，使地上的各种野兽吃你，吃个饱。我要把你的肉丢在山上，用你的尸首填满山谷，用你的流汁灌溉大地，以你的血灌溉至山边，以你的腐尸填满沟壑。当你被消灭时，我要遮蔽天空，使星辰也昏暗，以云彩遮住太阳，使月亮不放光明。我要使天上一切照在你身上的光体变为黑暗，使黑暗笼罩你的国土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当我在列国把你灭亡的消息传到你不认识的国家时，我要使许多民族心神忧伤。当我在他们面前挥动我的刀剑时，我要使许多民族为了你而惊骇，使他们的君王惊惶失措。在你倾覆之日，他们每人都为自己的性命而站立。因为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巴比伦王的刀剑必临于你，我必使你的民众丧身在众英雄、地列国中最凶残之人的刀下。他们必要破坏埃及的光华，消灭他的民众。我要从大水之旁把他所有的牲畜灭绝，人脚不再搅浑此水，兽蹄也不再使水混浊。那时我要澄清他们的水，使他们的河徐徐流下，如油一般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当我使埃及地荒芜，使其他所有的一切荒废，打击其中所有居民时，他们必要承认我是上主。这是列国女子所要唱的哀歌，他们用唱此歌评教埃及及其人民。物主上主的断语。12年1月15日，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哀悼埃及的民众，因为我要将他和各强国的女儿推入阴间，同以下到阴府的人在一起。你比谁更华美呢？你下去吧，同未受割损的人握在一起吧。他们必倒在丧身刀下的人中，刀已交出，必使他和他的群众一起丧亡。最英勇的战士和他的同盟必从阴府中论及他说，他们也下来了，同未受割损的人，同那些丧身刀下的人握在一起。在那里有亚述，他的民众都围绕着他的坟墓，他们都是被杀而丧身刀下的。他们的坟墓位于极深的坑中，他的民众围绕着他的坟墓，他们都是被杀而丧身刀下的。他们曾在活人地上散布过恐怖，在那里有恶兰，他的民众都围绕着他的坟墓，他们都是被杀而丧身刀下的，被受割损而降入阴间的。他们曾在活人地上散布过恐怖，所以他们与已下到深渊的人一同蒙受羞辱。在丧亡者中为他安置了床榻，他的民众围绕着他的坟墓，他们全是未受割损丧身刀下的，因为他们曾在活人地上散布过恐怖， 所以被安置在被杀的人中，与已下到深渊的人一同蒙受羞辱。在那里有穆舍克和突巴尔，他们的民众都围绕着他们的坟墓，他们全是未受割损、葬身刀下的。他们曾在活人地上散布过恐怖，他们不得与古代已死的英雄握在一起。这些人带着武器降入阴府，人们把他们的刀剑放在他们头下，盾牌放在他们的骨骸上，因为他们曾在活人地上散布过恐怖。至于你，你要卧在未受割损的人中，同丧身刀下的人在一起。在那里有恶东和他的君王以及他所有的首长，他们虽然英勇，却同丧身刀下的人被安置在一起，同未受割损而下到深渊的人卧在一起。在那里有北方的一切首领和所有的其中人，他们虽然英勇令人惊骇，也同被杀者一起下去了。他们同未受割损的人和丧身刀下的人卧在一起，与已下到深渊的人一同蒙受羞辱。法郎看见那些人，便为自己所有的人民感到安慰，因为法郎和他的军队也都是丧身刀下的。雇主上主的断语，因为他曾在活人地上散布过恐怖，所以法郎和他所有的人民也都要卧在未受割损的人中，与丧身刀下的人在一起。雇主上主的断语。